那我们开始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冥想的环节。这个呢是进入到阿卡西之前带着大家一起做的一个保护冥想。现在每个人找一个舒服的姿势坐好，闭上眼睛，双脚平放在地面上，感受来自大地母亲的支持，将所有的注意力拉回到自己的身体上。深呼吸，随着每一次的呼气，让自己越来越放松。放松你的头皮。放松你的额头，舒展你的眉毛，放松你的眼睛，放松你的面颊，放松你的嘴唇，放松你的下巴，放松你的脖子，放松你的肩膀，你的两条手臂，所有的手指头，放松你的背部，放松你的胸部，放松你的腹部和腰部，放松你的臀部，你的大腿，你的小腿。直到整个脚掌和每个脚趾头，现在将所有的注意力放到与脚底和地面接触的地方，感受大地母亲承载着你，无条件的承载着你，想象脚底长出根须，深深地扎根到地球的中心，深深地扎根到地球的中心，感受来自大地母亲的能量。充满了无条件的爱的能量，顺着这些根须慢慢往上，往上，继续往上，来到你的脚底，让它继续往上，来到你的小腿。来到你的膝盖，来到你的大腿，持续的呼吸，让所有的能量继续往上，最后汇集到会阴处，让所有的能量最后汇集到会阴处。感受到能量带着来自大地母亲的无条件的爱和支持，进入到你的海底轮，让能量在那里运作一会儿，你或许可以感觉到海底轮开始旋转，或许你可以感受到自己的安全感是否足够。如果你感觉到有些堵，没有关系，让能量帮你清理和疗愈你的海底轮，继续深呼吸。

吸入体内，随着每一次的呼气，呼出体内所有的怀疑、担心、害怕、难过，呼出体内所有的负面能量。观想你的全身被金色的能量充满着，形成一个金色的身体。此时，宇宙发出一道白色的光，沿着管道下来，在你金色的身体外，形成一个蛋形的能量保护罩。已经完成的同学，慢慢的将意识拉回到现在，慢慢的睁开眼睛。没有完成的同学，继续完成。好，大家都回来了吗？回来了请按一。好，非常好。刚刚呢，我发了一个文件发到群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是一张图片。然后呢，第一个符号是阿卡西的一个连接符。大家都有看到这个图片吗？看到了请按一。好，非常好。那么这个连接符呢，是我们明天进入到阿卡西里面所需要用的。那么现在呢，先跟大家去讲一下这个连接符的一个含义哈。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连接符的它的外面，它下面是一个三角形。那么在下面的这个三角形呢，它是代表着神圣空间。然后中间的一个眼睛的形状，它是代表以宇宙和阿卡西的视角来看待读取到的信息。然后上面那个菱形代表着与宇宙意识的一个连接。那么这个符号呢，它可能跟荷鲁斯之眼有点像，但是它的整一个频率，包括说是它的一个内容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它的那个读音是 Takuru 啊，就是明天我们在进入到阿卡西的时候，我们就会要去去用到这个符号。那么这个符号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哈，先是这个上面写的非常清楚，就是先画那个三角形，画完三角形之后呢，画那个中间那个眼睛的上面那个上面半边弧度，然后再画眼睛的下面半边弧度，然后在中间的左边的，然后再就是中间的右边的，最后再画菱形的左边和菱形的右边。好，待会儿这个大家不用特别着急，待会儿会发一个那个视频发到群里，教大家具体的去怎么样去画。那这个 Takuru 的这个连接符的话呢，大家在也作为今天的家庭作业，完了之后的话呢，大家都要学会去怎么画这个符号。然后除了这个连接符之外呢，我们会有一个疗愈符。那么这个疗愈符它是清理加上疗愈，这个功能是非常强大的。然后它的读音是阿古纳。那么在做这个疗愈的时候，其实今天晚上每一个同学都可以试着为自己去做一下疗愈，因为这个疗愈符它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功能，就是当你不方便进入到阿卡西里面的时候，你可以直接去做疗愈的，也就是直接在心轮上面画上这个连接符，然后画上连接符，读音三遍 Takuru 之后，然后再画上疗愈符，读音三遍阿古纳，然后心里默念，请阿卡西记录帮助我清理和疗愈什么什么什么，那么疗愈它就会自动发生了。那么当你没有哪一个部位是特别不舒服的时候，你可以请阿卡西记录 帮我清理和疗愈我的全身啊，就可以。那么具体的一些那个说辞的话，待会儿都会发给大家，所以大家不用特别担心。那么待会儿呢，就是在待会儿会有一个电话会半个小时，然后半个小时之后呢，就是你们可以就不用再回来YY语音了。你们如果需要的话，你们可以直接去睡觉。但是明天上课之前作业就是把疗愈符和那个连接符你们都要会画，并且呢最好就是在明天上课之前大家先试一下这个疗愈符的一个直接疗愈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好，另外的话我们要说一下关于点化的具体的事项哈，大家一定要认真听，因为每一次在点化的那个过程当中都会有一些学员就是因为之前没有听得特别清楚，所以就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那么关于点化这一块的话呢，非常简单，没有任何的语言，没有不用上 YY 语音，也不用上微信，你所需要做的就是静下心来，然后让自己以自己舒服的方式坐下或者躺下，什么都不用想，什么也不用做，没有音乐，你不用戴耳机，然后你就像平时睡觉一样，就躺在床上，最好是平躺，然后时间呢是30分钟。那么由于每一个人的那个感受力是不一样的，有人他是属于敏感型体质，有的人呢不太敏感，由于大家体质不一样，所以有人可能会感觉到很强的能量，有人会感觉到很细微的能量感，也有可能就是有人他的那个体质的原因，他可能什么都感受不到。那么这个是因人而异的啊，但是呢大家在点化之后，就是你就并没有必要去觉得说，诶，为什么他有那么强的能量感，为什么我没有，是不是我的感知力比较差，不是的啊，或者是为什么他看到了什么我没有，是不是我不行啊，不要有这样子的感觉。因为这个点化的目的并不在于说你感觉到什么，或者说是你感觉到很多或者感受到很少，这个点化的目的是在于帮助你，让你自己的阿卡西完全融入到你的那个 DNA 序列里面，我们要去激活这一部分的记忆。那实际上阿卡西本来就是你的一部分，然后这样通过这样的一个点化的过程去提高你的物质身体的一个振动的频率，允许你自己能够进入到自己的阿卡西记录。所以每个人接受点化的方式一定是最合适于大家的，都是根据大家自身最真实的一个需要，你们的实际情况来决定的，所以只有最合适的，没有最好的。不管你感觉怎么样，其实都不会影响到这个点化的一个结果。唯一需要去注意到的事情就是，在点化开始的时候，你心中去默念我，你的身份证上的名字，接受来自于奕晨的阿卡西点化就可以了，然后你就闭上眼睛。那么有的同学可能会担心说啊，这样我会不会睡着？睡着没有关系，因为当你睡着的时候，你的头脑反而不会那么容易的去参与到或者是干扰到整一个过程，所以如果睡着了的话，效果会相反会更好。所以我会建议大家说，如果现在就是你们平时睡得也比较早的话，你们可以干脆你们就上床睡觉。就像平时一样，睡觉就是在你做点化之前稍微喝点水啊。那么还是再重复一遍，不用上 YY， 不用戴耳机，没有任何的音乐，没有任何的引导，就像是自己平时那样平躺30分钟，好吗？然后我会把就是默念的那一句话 你只用在开始的时候默念一次就行了，不用重复的去念。就是我，你的姓名，接受来自一晨的阿卡西点化，就这么一句话，念一次就够了。我会把这个东西发到群里，然后会把相应的一些就是大家需要第二天做什么事情的那个相关的一些文字也发到群里。所以呢，你们如果之后会醒来的话，你们也可以到群里去继续和我和派互动。如果说是你们愿意睡觉的话呢，那我们你明天早上醒来的时候，然后回到群里去看看需要去做一些什么样子的练习，好吗？好，那么我们的点化是从4:45开始，10:01结束，所以现在还有5分钟的时间，大家可以先去做一下自己的准备工作。那么今天的课程就先到这里，我点化的开始和结束都会在群里面，在微信群里面公布。好，谢谢大家。提前祝大家晚安。